方式诉说，伤心的人越来越多，感情太过脆弱，难过的时候没人安慰我，不如找一首最爱的歌听着度过。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，忧伤的旋律可以赶走失落，寂寞的时候可以听情歌，忧郁的歌声可以带来快乐，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，唯美的节奏可以赶走难过，寂寞的时候可以听情歌，因为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。诉说，伤心的人越来越多，感情太过脆弱，难过的时候没人安慰我，不如找一首最爱的歌听着度过。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，忧伤的旋律可以赶走失落，寂寞的时候可以听情歌，忧郁的歌声可以带来快乐，伤心的时候可以